合我的不同的轮廓。你开往你的，我开往我的漂亮的生活。创世一句相遇分裂相遇，我们一起造一个玩具。你陷入你的，我陷入我的幻想的沼泽。 剩下多少天可以折腾，想明白了你就再也不会生气了。烦恼天天有，不减自然无。所以说当今社会最流行的一句话呢，不是现在你有多少钱，而是你能活多少年。接下来听到的是飞儿乐团的一二三四五六七。 街头中少了个大牛爷，街头就像太阳的笑脸，橱窗的小球穿上亮着的玻璃鞋，有机的路被看一眼，消失的世界阴霾成泪，戴面具的人才会是谁，我的演唱会观众只有一位，你的爱是一个

至今追寻，是你的人，是你的心，日日夜夜陪我在这里。 人生就是这样，想要拥有却不能拥有，或许人们会自暴自弃，确实失去就要越坚强。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，无法挽回过去。如果说人生是一首优美的乐曲，那么痛苦则是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音符。那听到的是霍金伦演唱的 Hello。 愿电话铃声叮咛叮咛叮咛叮咛，而生命将以十倍回心速度坠落，电视机无声重播你最爱的电影。 Don't you know I need to know 为何现在我会失去你。突然间隔壁那对情侣又在争执，为什么声嘶力竭像我要的呼吸。也许你的爱的心等了一日又消息，只是我的手的眼的泪的看的哭都还痛。 Hello 你听见了吗？ Hello 我喊到沙哑。Hello， 如果你要他，至少给我个说法。Hello， 我失去了吗？ Hello， 你不爱了吗？ Hello， 你别说你不爱我，你都害怕。

留下残疾，让我以为你是迫不得已，让我不能彻底忘记。我宁愿你冷酷到底，让我死心塌地忘记。我宁愿你绝情到底，让我彻底的放弃。我宁愿只伤心一次，也不要日夜都伤心。我宁愿你冷酷到底，请别再说我。我宁愿你冷酷到底，让我死心塌地忘记。我宁愿你绝情到底，让我彻底的放弃。我宁愿只伤心一次，也不要日日夜夜都伤心。我宁愿你冷酷到底，请别再说我爱你。 正在为你带来好音乐的是每天同一时间会准点播出的流金岁月，这里是品味1033，我是梧桐。有很多人把感恩当成是一种付出，其实感恩本身是一种幸福。当我们忽然想起某个人曾经是对你好过，内心就会涌现出一种感动，这就是一种幸福。而如果我们认为别人的付出都是应该的，那么我们的感动一定是苍白的。来听到的歌是陈绮贞的《我亲爱的偏执狂》。 为什么你总沉迷某种神奇的方向？那是躲也躲不掉呀，同一般强烈的欲望。外面人声沸腾如潮涨，八般无聊而喧闹。你目眩神，你说不知道，只显得可笑。为什么你会相信每件事都有解决的办法？这就好像吞进鲑鱼却卡在喉咙的中央。有千百种可能无解答，你去挪威找预算账，有一头钻进了西洋角，今天比想象还漫长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假如你无法隐藏，就不要故作轻松模样。其实你很悲伤，这很寻常。我亲爱的偏执狂，我要睡。为什么你总沉迷某种神奇的幻想？仿佛抱着一盆永远不会开花的仙人掌。外面人声沸腾如潮涨，百般无聊好喧闹。你甩手下口袋天际角，于是一切靠老。你双手插口袋不计较，于是一切靠老。你双手插口袋边计较，一切看来美好。啦啦啦啦啦， 放手。这首歌是那英1998年推出的专辑《征服》当中的第四首歌。1998年，那英加入了百代唱片，推出至今华语唱片当中一张。

过，头上那飘雪想要栖息，我肩膊上到最后也别去吗。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， 有梦中想真心告白，但你只想轻轻笑话。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， 明日灯饰必须擦下，换到苦苦先得过一生。想遇到亦记不到，或是再追走总偷偷拥抱，仍然在傻笑，但你哪知道我想好。或是撞到亦怕伤保，仍然再追走总心苦扭头，仍然在头痛，合唱的诗歌听不到。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， 人浪中想真心告白，但你只想听听笑话。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， 明日灯饰必须擦下，换到仿佛胜不过一生。 要成功先发疯，这个疯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疯掉，而是充满激情不顾一切的去努力去拼命，在拼命的途中不管遇到多少的风雨都要咬牙坚持，面对困难你不能够考虑是否能够过去，而是不顾一切的往前冲，你要坚信自己一定能过去，然后你才能过去。接下来听到的是南拳妈妈的不该结束。 窗外的雨停了，天空还是灰的，因为爱情也停止了，回忆在播放着，在笑容里停了，画面会永远留着。给的都是付出，少给的不算数，感情不需要胜负，我给了你全部，还是想结束，我祝你永远幸福。快乐的开始不该悲伤的结束，付出多才会了解什么是幸福。快乐的开始是祝福的结束，快乐的开始不该悲伤的结束，走到了末路还是会留下祝福，我会牢牢记住你给的全部的全部。 情也停止了，回忆在播放着，在笑容里停的画面会永远留着。给的多是付出，少给的不算数，感情不需要胜负，我给了你全部，你还是想结束，我祝你永远幸福。快乐的开始不该悲伤的结束，付出多才会了解什么是幸福。快乐的

世奔驰无忧车亲情上线，五年保修，用车无忧，小投入大保障，无忧团队24小时保驾护航，更换22项价值50000元的升级服务。详询波士智达奔驰0316-3725-888。 没在聆听，没在守护， 这是唱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岁月流转，在时间的长河里，谁都是匆匆过客。生命的舞台里上演的剧情，无论悲喜，或功成名就，或寂寞无名。 曾经爱你，我们究竟说了几遍，再见之后再痛。 唯有记忆的经典旋律，永恒不变。如今岁月，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。 Señor Pretorio de Devesa, no lo sé.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，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， 还有爱逛香水的中调，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，森林音响。 是生存只有把握，是紧紧握，那份爱是生活热。你可以做出选择，空前绝后，明知道就别错过。造化在每一个角落，随时交换角色。就当做直播，你就很独特。如何让爱接近你，够不够资格？如何我觉得你独一无二？如何让爱证明我们情投意合？酒瓶，我觉得是独一无二。有一根在眼前闪动，闪动你一个选择我。紧紧握那份爱，水深火热。你可以做出选择，空前绝后，明知道就别错过。造化在没有角落，随时交换角色。就当做错过，你就很独特。如何的爱决定你够不够资格？如何我觉得你独一无二？如何的爱证明我们心头一盒酒瓶？我觉得是独一无二。有一根在眼前闪动，闪动你立刻选择我。 在每天的同一时间，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《流金岁月》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问候到你们。30岁的胡彦斌写的这样的一首歌，叫做《成长》。我们经常鼓励别人积极进取着，着眼未来，但是呢，谁都避免不了在奋斗的路上一再跌倒。其实，在人生的每一节的回音，曾经的失败和屈辱都不会永久。 你是否不懈努力，